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飞落的鸽子，有音乐仿佛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你记忆与生活当中，飞翔的小鸟，醉人的花香，和煦的阳光，以及绿荫下欢悦的节拍。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北京时间14:03正在直播，欢迎你。不像快要大暑时的北京，是不是？这首曲子叫做《夏日的雨》，来自跨界歌手 Ali Winston。 Oh,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成熟的跨界歌手，来自新西兰。他在今天也是会和很多的歌唱家来合作，也会出现在很多的音乐节当中。而本来这首曲子叫做《夏天的雨》，按说盛夏的风嘛，注定会少一些温柔，多一些燥热与沉闷。不过这两天北京的天气还是挺舒服的，大概就是因为大雨吧。而说到夏天，从来都是音乐节的狂欢。疫情这两年，很多的音乐节都停止了。2021年的夏天盛夏已到，那在今天我就想和你分享一下，在今年将要开幕、已经开幕的欧洲的几大古典音乐节，和你一起来共同分享。说到欧洲的几大音乐节，那最有名的有哪些呢？其实像即将开幕的有维尔比耶音乐节，还有拜洛伊特音乐节，还有我们熟悉的甚至不包括音乐节的柏林森林音乐会，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接下来呢，在上周五维尔比耶音乐节呢首个开演，紧接着就是萨尔斯堡音乐节，在过些日子迎来的是布雷根茨音乐节和拜洛伊特音乐节。进入八月呢，还会有琉森音乐节疯狂的回归，五大音乐节轮番开幕，是从盛夏到初秋的狂欢。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来自于瓦格纳的作品《帕西法尔前奏曲》。2020年的拜洛伊特音乐节因为疫情推迟，只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现场音乐会。蒂勒曼携手拜洛伊特音乐节管弦乐团的14名音乐家，在瓦格纳位于拜洛伊特的别墅的《幻想和平之屋》带来的瓦格纳歌剧的几个选段。没有瓦格纳的夏季是不完整的。那么今年拜洛伊特音乐节呢，如约回归，举行的时间将是7月25号到8月25号。出于对疫情的防疫要求，今年的拜洛伊特音乐节的开幕式不再设置节日标志性的红毯，音乐厅只开放了900个座位。整个的音乐节呢，将部分演出挪到了户外举行，地点选在了剧院的花园池塘。工作人员其实已经在紧锣密鼓地搭建舞台了。还有5天，拜洛伊特音乐节将要开幕。现在呢，我们听到的是帕西法尔的前奏曲。不过接下来我要给你带来一首热闹的，也就是纽伦堡民歌手的这首有名的序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大熊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与费城乐团录制的瓦格纳的序曲的部分，纽伦堡民歌手的序曲，或者说前奏曲。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和你聊一聊在欧洲的夏季音乐节，主要是指古典音乐节。首先出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瓦格纳的作品，这一首纽伦堡民歌手序曲。刚才呢还听到了像帕西法尔前奏曲的片段。那说到拜罗伊特音乐节，那就是离不开关于瓦格纳。拜罗伊特音乐节无疑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节，因为前前后后的故事，其实它也有争议。而拜罗伊特音乐节到现在已经举办了100多届了，创始于1876年，当然是理查德·瓦格纳亲手创办。100多年后，音乐节仍然是原汁原味，只要是上演的是瓦格纳的作品，而且只能上演作曲家自己选定的10部他认为音乐节上适合上演的作品。而演出的地点当然也只能是在瓦格纳自己设计的剧院。这一切听起来有一些墨守成规，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都会带来新的创意和讯息。刚才介绍了，去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呢，只上演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而在今年，拜罗伊特音乐节都有哪些上演呢？在今年一共安排了23场歌剧表演和2场音乐会。首先会有乌克兰的指挥家奥卡萨娜·利尼夫来指导，漂泊的荷兰人将拉开本次音乐节的序幕。她将成为拜罗伊特音乐节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指挥。而菲利普·乔丹指导的纽伦堡民歌手以及阿克塞尔·科伯指导的唐豪瑟是副演。原定于音乐节首演的《尼布伦根的指环》的新制作呢，将推迟到2022年。皮特里·因吉宁执导的《女武神》将通过全新的多媒体的形式展现，由艺术家赫尔曼·尼奇创作完成。是的，这些都是全新的创意，新版，怎么样的新版？也许舞美是新的，也许现代人现代的故事，那演唱的是瓦格纳过去的那些乐剧。音乐节的另外一大亮点呢，就是拉脱维亚的明星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的回归。他将在本次音乐节指挥2场音乐会，演绎包括《女武神》、《罗恩格林》、《帕西法尔》、《诸神的黄昏》的选段。另外呢，克里斯蒂安·迪勒曼将指导另外一部音乐会版的《帕西法尔》。 格林第三幕的前奏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呢，和你聊一聊欧洲的音乐节。当然，一听到瓦格纳，就会想到拜罗伊特音乐节，就是这样。那其实接下来和你关于拜罗伊特音乐节，想跟你聊一聊，比如说他的管理者、他们的家族。那首先，当第一届拜罗特音乐节的时候，当然肯定是瓦格纳。在后来呢，作为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以总裁身份接管了拜罗伊特音乐节，而后接替他的则是瓦格纳之子西格弗里德。两个人呢都在1930年逝世。西格弗里德的遗孀维尼弗里德呢继承了夫业，执掌了音乐节直到二战结束。六年后，瓦格纳的两名孙儿沃尔夫冈和维兰德共同接管音乐节。从1966维兰德逝世直到2008年，沃尔夫冈成为了拜罗特音乐节的独立掌门人，执掌长达57年之久。而接管沃尔夫冈的是两个女儿艾娃和卡特琳娜，而2016年卡特琳娜成为了音乐节唯一的负责人。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顺畅，但是实际上每一次的权力交接都伴随着瓦格纳家族内部的激烈的争吵、权力斗争。其实还有很多畅销书讲的是就是这样的瓦格纳家族的内斗。而说到瓦格纳，说到拜罗伊特音乐节，就会想到每一年为什么他们的票都是那么的紧俏，每一年他们的预定甚至超过了5年10年在排队。而说到瓦格纳艺术节，他们的瓦格纳的这首艺术节通过大众媒体呢，对于拜罗伊特音乐节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现场直播，音乐节的知名度呢进一步的提升。像每一年的开幕式、闭幕式都会有世界级的名流，包括德国的总统啊，还有包括像英国的王子啊、俄罗斯的前总统啊、德国的总理啊等等，这些都会参加像瓦格纳音乐节的作为他们的观众。而所以说到媒体呢，其实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真的是在100年前，当时的新媒体是短波收音机就已经被用来实况转播瓦格纳音乐节。从50年代开始，德国的公共广播联盟成为了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重要媒体伙伴。那时候呢，是通过欧洲广播联盟向全世界广播电台提供音乐节的演出录音。在影像资料方面呢，排练的情况会被录像，经过了剪裁处理后呢，录像资料也会在音乐节结束后被出售。后来呢，这类的录像饮料被 DVD 所取代，而近年来呢，借助互联网现场直播视频成为了新的时尚。所以呢，说到今年，瓦格纳家族呢，其实也表示对外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免费的观看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表演。但处于现在的这个特殊时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加音乐节。而拜罗伊特音乐节呢，也是与 DG 唱片合作，通过网站并且开展虚拟的线上音乐节，展出了10部不同的作品。从7月26号到8月24号期间的演出呢，也通过网站可以收看。所以在现在，当世界、当网络都可以感受到的时候，音乐没有界限，感受音乐的音乐会呢也没有界限啊！我就想起了我们的五月时光系列哈，既有网上的音视频直播，当然依然还会通过 FM974 带给大家音乐的感受。直播古典流行，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在说什么。哦，洛星田放了很多在欧洲的城堡，是的，有不同的风格。寿星黄酒也说悠长的古典乐，静坐窗前好时光。然后还有不同的朋友说到意大利的城堡、德国的城堡。那其实以前呢，大家都说想去国外看一些各种音乐节，北京乐广播呢也曾经带给大家看过柏林森林音乐会呀、不同的音乐节、萨尔斯堡呀，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音乐呢在出国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感受到音乐的魅力，通过网络依然可以达到音乐无国界。好了，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见，继续和你分享欧洲的一些音乐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英国的跨界歌手，当年也是一个小姑娘的，她是 Charlotte Church， 是的，现在已经掌握成熟的大女孩，而她过去的歌声更美妙一些。这首作品呢是《小小牧羊女》，选自罗西尼的音乐晚餐。她唱的没有多好，但是那种娇俏可人的感觉很适合罗西尼的这首作品。她是英国人，接下来呢就要跟你聊聊欧洲音乐节其中的2021 Proms， 也就是逍遥音乐节。说到 Proms， 你会想到什么？那首埃尔加著名的威风堂堂，是不是威风堂的第一首？不过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威风堂堂的第五首，也还是挺好听的。直播古典流行，看到很多好朋友都签到哈，也在说很想去欧洲去听这些现场音乐会。那今年呢，去欧洲现场去感受这些古典艺术节是不太可能，但是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刚才上半时呢介绍了像瓦格纳著名的拜罗伊特音乐节，下半时段呢也是想说说这个历史最悠久的 Proms 逍遥音乐节。像音乐节的开始时间呢比拜罗伊特音乐节还要晚，而且呢一直持续到秋天，从7月30号一直到9月11号，当然是在伦敦的阿尔伯特大厅以及 BBC 第三电台、 BBC 电视和在线节目同时呈现。每当我看到现在还在用电台来直播，心里就有一暖的感觉。电台在今天的电台已经不是过去的那样的纯粹的感觉，但是每当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无论是新闻、疫情或者不同的方式，我觉得电波就会以最快速的方式传达给广大的人群。成为广播的一员深感自豪。来说说 Proms， 今年呢 Proms 依然还会有电台电视台的直播，当然了，因为呢在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像 Proms 被搁置在了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举办的最初的计划来取消了，但是英国的广播公司 BBC 利用 Proms 的丰富的资料提供了每天的广播。所以现在听广播还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能在北京的听众朋友还可以用歌华有线，当然了，更多的朋友还当然是通过手机的网络，可以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各大手机应用商都会有下载听听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首先你在听听的 FM 上搜索古典流行，也会听到近三年的每一期的节目。 典也流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曲子，本来就叫做《威风堂堂》。那《威风堂堂》艾尔加创作的，一共其实有五首，最有名的是第一首。那刚才我倒着给你放，刚才是第五首，现在是第四首。听着这首《威风堂堂》，其实也是 Promise 逍遥音乐节最后一夜的最后一首加演曲。所以每次听起来，大家都如果看过那个视频的话，你会感觉到那种激荡的情景。Promise 就是大名鼎鼎的逍遥音乐节，由指挥家亨瑞伍发起，是在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古典音乐。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古典也流行啊。其实虽然依然是古典音乐会，那被誉为是高大上的古典音乐会，价格呢却非常的亲民。最便宜的站票，是的，有站票，5镑一场，位置可以选择最靠近舞台和观众席的最高层的地方都可以站着。那我有幸去英国，去艾尔伯特音乐大厅转播过一场逍遥音乐节，那时候是和 BBC 一起，当时呢转播的位置呢是在包厢，因为它整个的大厅除了前面是站票观众席以后呢，就是包厢的第一层。那在包厢有几个不同的，包括 BBC 三台啊等等不同的电台都还来有转播，不同的转播，当然还有视频的电视的转播。所以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站票其实是在舞台的前面，就是很靠前面舞台，其实包括柏林森林音乐会也是在舞台前面的空地上，那是坐着或者躺着。所以我在想，我们五月时光的那一场大家席地而坐，其实是有蒲团蒲垫子的，所以大家不知道席地而坐的感觉来听这些爵士感觉如何呢？ 在这首《威风堂堂》的系列作品当中，阿尔加创作的只有第一首和第四首最为有名，其次是第五首。刚才我们分别听了第五首、第四首，那倒着来听，现在是第三首。你听到第三首的开始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喜人了，是吗？那今天呢，上半时段呢为大家介绍是拜洛伊特音乐节，下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是 Promos 逍遥音乐节的有关消息。在过些日子还会给大家陆续介绍像今年的很多的音乐节，像布雷根茨音乐节，还有萨尔斯堡音乐节，包括很多的特别的夏季音乐会。再说说逍遥音乐节的产生，是在一个世纪前的1894年，当时呢，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新任经理罗伯特纽曼嗅到商机，邀请刚出道的青年指挥家亨利伍德一起来商量如何重建这个已经破败的音乐厅，给他带来新的生命力。于是纽曼向伍德透露，他想举办一个氛围轻松的、专门为入门的观众设计的音乐节。两个人一拍即合，第二年第一届逍遥音乐节就这样诞生了。与一般的大型古典的音乐会上常见的正襟危坐的严肃气氛相比，逍遥音乐会正是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反而去鼓励平日里没有太多机会光顾音乐厅的大众来欣赏一流音乐质量和艺术水准的音乐会。这也正是创办至今音乐会的票价依然走亲民路线的原因。哎，说到这里，其实百年前呀，1895年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正是想让更多的朋友来感受到音乐。现在是不只是在音乐厅里举行音乐会，那像我们的五月时光也是在各种很适合音乐会演奏的场合，或者说加入了不同的音响设备来听不同的音乐，是这样吗？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接近古典呀。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威风堂堂》的第三首。说了，由于去年的疫情，所以呢，当时被迫搁置了在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逍遥音乐节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用丰富资料在每天的广播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线上的音乐节。而在今年呢，其实也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150周年的生日。那于是呢，逍遥音乐节表示，我们可以确认按照这个疫情和政府的指导，我们希望今年夏天呢能够欢迎现场的观众回到我们的光荣家园。逍遥音乐节期待一个世界级的音乐节的回归。那今年的逍遥音乐节呢，是从7月30号一直到9月11号。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呢为你带来了起码是两个夏季音乐节。接下来来听一首轻松点的作品，将古典和爵士融合的会跳圆舞曲的猫，来自于阿瑟·费德勒波士顿通俗管弦乐团，作曲莱洛尔·安德森。